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诗人王昌龄的《太湖秋夕》。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这首诗歌的大意是，我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月光下小船在水上慢慢的移动，夜晚是如此的安静，湖面泛起一片寒光，洞庭山落下一层微霜，似睡非睡，似梦非梦，隐隐的感觉到海风吹过，听到远远的地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横跨江苏浙江两省的茫茫太湖，烟波微茫，罗峰叠翠，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吸引了古往今来许多诗人献上吟咏的诗篇，王昌龄就是其中之一。王昌龄在当时名重一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昌龄。因为诗名早著，所以与李白、孟浩然等名诗人交游颇多。他因数次被贬，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也曾来往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东南地区，并曾远赴西北边地，甚至可能去过碎叶，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一带。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给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世人称为七绝圣手，他也留下了许多的边塞诗，而如本诗这样格调清幽、意境空灵的作品，在王昌龄的诗中并非主流，却也显示了作者善于驾驭各种题材的才情。诗中描写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积有2400多平方公里，湖岸线长约400公里，故有36000顷周围800里的家喻。太湖的美景数不胜数，单说在太湖南岸有一个地方，鸥鹭翔集，青山相伴，犹如南岸的一颗明珠，它就是湖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这里湖岸线曲折，山丘风物密集，林木花果茂盛，空气质量绝佳，四季皆有佳景。所谓春可观花品茗，夏有赏荷石炉，秋能持蟹饮菊，冬日踏雪探梅。湖州的主山汴山，南迁调西，北依太湖，面积约80平方公里，挑个晴朗的日子登上汴山主峰，就可以看到万顷太湖烟波浩渺。汴山的景色众多，法华寺、黄龙洞等都是最受游人钟爱的去处。在度假区的中部还有一处风景安然纯净，那便是长田漾湿地。有机会的话，邀上三五好友，乘一只小船往绿意中去，仿佛是闯入了淡雅的水墨画中。长田漾芦苇荡漾，水鸟翩跹，内心纵有再多的烦恼，来到这里也便如那小船泛起的波纹，只消一会儿就散尽在水中。如果你是一个美食主义者， 对太湖三白一定不会陌生。这些来自太湖的馈赠，每一样都是上等的食材。太湖银鱼形如玉簪，细嫩透明。宋代诗人曾有诗句：春后银鱼霜下鲈，把银鱼与鲈鱼并列为鱼中珍品。太湖白鱼细骨细鳞，银光闪烁，肉质鲜嫩，早在隋朝就作为贡品进贡皇廷。太湖的另一白就是白虾，也叫水晶虾，肉质鲜美，也是太湖水产一绝。太湖就像一块璞玉，得天地之灵气养育，会人间之才情浸润。遥想在这里泛舟而去的范蠡，从这里迈出万水千山第一步的徐霞客，在太湖之滨留下传奇佳话的唐伯虎，历史苍茫如烟水，而太湖的碧波始终荡漾，给人以心灵的慰藉与诗意的启迪，诚如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水素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有一天你说你还是我的港湾，这一次当我又想要忘记从前，你的眼里闪过点点滴滴的聚散，再也不想走进那些画面。我们的故事注定有太多再见，脆弱的肩膀载不动太多孤单，多少无奈的你的面前。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留下来陪你，只要你比过去稍稍温柔一点。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留下来等你，因为你还给我留着一些缠绵。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留下来陪你，美丽目光不属于流泪的双眼。古老的故事在你的手里，我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前两天在商店看到一个情形， 哎，什么情形啊？ 这个售货员跟顾客俩人吵起来了， 服务态度问题。 哎呀，这个售货员这个嘴查的真厉害。 是啊， 几句话把那个顾客给说的呀，那小伙子奔那一站，我看他咯咯咯咯的。 这服务员态度可不怎么样 啊！ 哪有噎人家顾客的？ 他噎人家顾客， 你瞧瞧。 可是后来呢，这个售货员说呀、说这个小伙子对他不讲礼貌，不尊重他，所以他拿话来噎这个小伙子。 那应该噎他 啊！ 哪有不尊重人的呀？ 是不是啊？ 嗯。 可是后来呢，这个人家这个领导又说这甭管这顾客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售货员都不应该噎这个顾客。 这话对 啊， 顾客再不好也不应该噎人家。 哎，对啊， 就是。 可是呢，这个售货员又分辨说，这个小伙子呀，到这儿啊蛮横不讲理，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噎他不行。 那是得噎他 啊， 对这种人不能客气。 可是小伙子又说，如果售货员不噎他的话，他能不讲理吗？ 这售货员也是，你不噎人家，人就不讲理了。 那您说，究竟是噎人的对，还是这挨噎的对呢？ 当然挨噎人对， 不是。 哎，但是挨噎噎人，那你想谁愿意挨噎呀？ 对呀、啊， 吃饭的时候你噎着，咯搂一声， 你到底算哪头的呀？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头的。 其实呢，这个矛盾呢比较集中，容易反映在这个售货员的这个身上。 售货员的态度是不怎么样， 可是这个售货员呢又有售货员的难处啊。 所以你到底算哪头的呀？啊， 我是说呀， 嗯， 事从两来，莫怪一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想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讲一讲人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反映服务态度不好， 你得分析， 也得分析， 有对的，有不对的。 是。是啊， 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反应啊。 你给介绍介绍。 到广州有一个老同志， 嗯， 跟我们讲这么个情况。 他怎么讲的？ 他这么说的， 嗯， 哎呀，小江同志啊、你得好好讽刺一下我们广东的售货员呐。 怎么了？ 哎呀，服务态度很不好啊！我们到那个商店里面去，那个就见柜台找不着那个服务员。 服务员干嘛去了？ 看不见呐、 啊！ 一看柜台上放着两只皮鞋，我说看看吧， 看吧。 我一动，哎呀，不得了！ 怎么了？ 原来是售货员的两只脚丫子呀、啊！ 把脚放柜台上了。真是， 您说这是谁的不对啊？ 这售货员不对， 就是， 嗯， 你尊重顾客嘛， 就是啊， 笑脸相迎，笑脸相送， 这才对。 通过你的眼睛和你的笑容表现出来， 给人点笑脸啊。 你把这个脚放在柜台上，算怎么回事呢？ 说的就是、啊， 脚上又没有眼， 就是要长的话也是鸡眼呢。 反应的情况就对， 哎，就是、啊、就应该帮助帮助这售货员， 应该批评批评他， 哎，给他指出来，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什么情况呢？ 还有一种情况，我上次到天津，一个同学见到我， 嗯， 跟我说了， 说什么呢？ 哎，江坤，你们相声可够根的啊！哎，好好讽刺讽刺售货员。 售货员怎么了？ 好嘛，一个个雇奶奶赛的。 哦， 大街上你看看，哎，头是头，脚是脚，穿的，嘿，那个小皮鞋嘎嘎的，一打听您在哪么的？ 怎么的呀？ 卖豆制品的。 这叫什么意见呢？这是？ 哎，你说这个他卖豆制品，挨着穿皮鞋什么事儿了？你看， 就是啊。照他这么说，人家卖豆制品的都得穿塌了板， 就是嘛。 什么事儿啊？ 你这一分析，这个反应就不对了。 就是 对人家售货员，起码你是不尊重。 哎，你应该也尊重人， 看不起人。 就是 你也赢不得售货员对你顾客的尊重。 对了，是事从两来。 我来举一个例子， 你说说。 比方说，这个比方说您是个售货员吧？ 哎， 我到您这儿来买东西来。 你买什么呢？ 我买半斤江米条。 哦，江米条，包好了就给你。 啊，您用纸给我包好了 啊。 我呢一看呢不算太结实， 怎么样？ 我想再要您一张纸。 哦，那就要吧， 不能随便讲。 怎么讲啊？ 我得这么说。 怎么说呢？ 哎，老师傅，哎，您看我家里道比较远，途中还要办点事儿，又没带网兜、您能不能给我张纸，我自己包一包？不然的话，半道一洒了就麻烦了。 这没什么呀。来来，我找张大纸给你包上，再拿绳给你捆结实了，怎么样？ 你看，准能给包得好好的。 那一定给包好了吧？ 是不是？因为我这话说到了。 对，就是。 首先尊重人家服务员。 嗯， 老师傅。 哎， 先叫人一声。 你看。 把我的困难讲给您。 怎么讲呢？ 我家道比较远， 嗯， 途中还要办点事儿，又没带网兜， 嗯， 然后呢跟您商量的口气说，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我自己包一包， 还不麻烦人家、 哎嗯、然后还把您不给我纸的危险性告诉您。 危险性是什么呢？ 不然半道洒了我就麻烦了。 你看要这么一说，我再麻烦点也得给你服务好了。 哎，这互相尊重啊，体现出来了吧？ 看起来你还真会买东西， 真会买东西 啊！ 我受过教训。 什么教训呢？ 好，因为这一张纸差点让人售货员那老头给我打出来，在里头 也是因为一张纸啊。 叫人叫的不好听啊。 你怎么叫人家来了？ 老头， 老头啊， 来张纸来。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你叫谁呢？小伙子， 是啊， 你干什么呀、您得给我包包。我给你包包啊。 嗯， 你买白布了吗？ 好，裹死尸呢。 我听我说你怎么着、你这包你包的不结实、小伙子，我包的不结实啊。 嗯， 外边那信筒的结实，你抱得走吗？ 这叫噎上了。 我一听这叫什么话？不是，哎，我说老头你不像话，你不行的话，你给我一张纸吗？ 那给吗？ 给你一张纸啊。 嗯， 贵包都是半斤中国条，你要我几张纸啊你啊？快走吧你啊！我当时我急了。 哦。 我说你这老头你可不像话，你什么态度你啊？ 啊，他说什么呢？ 老头也不含糊。我什么态度，小伙子？告诉你，我这态度算好的。 哦、 你没碰上我们这愣主，要碰上愣主，冲你这身子骨骂你两句，你还不敢还嘴儿。 那是为什么呢？ 我们那愣主那气儿特别大，他一吹能把你贴墙上。小伙子，你琢磨琢磨，进来的时候你是一大活人，出去你成相片了。 多气人呢！ 这话可够损的。 就是， 当时我一急，我抄起这半斤这个中国条，啪嚓我就扔过去了， 砍过去了。 老头也不含糊，从柜台里拿出一奶油蛋糕来，噗嗤，冲着我就扔出来了， 打起来了。 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急上去吭哧一口， 哎，咬人呐！ 我吃那奶油蛋糕还挺甜的。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多少年恩爱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1941年8月，日本航空队实施斩首行动，蒋介石的黄山官邸遭到空袭，他本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随身卫士却被炸死炸伤多人。蒋介石惊怒之余，再次在重庆紧急召见陈纳德，他说，这里的所有情况你都看到了，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陈纳德尽快赶到了位于缅甸东爪的训练基地，在短时间内打造一支空中防御力量。他刚到了东爪，迎头浇过来的却是一盆冷水。5名飞行员每个人交给陈纳德一张纸，陈纳德定睛一看，都是辞职报告，上面写着，这是什么鬼地方，是人呆的吗？陈纳德环眼四顾，他看到飞行基地周围不是泥沼就是丛林，空气中弥漫着的是一股令人作呕的酸腐的味道，蚊虫乱飞，多到了伸手一抓就是一把。飞行员们抱怨的还不止这些，他们说给我们烧饭的是一个缅甸厨子，这厮弄的伙食那叫一个难吃。陈纳德笑了笑说，我是一个老朽不堪的老军头，相信我，如果我这样的老头都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下去，那么你们这些小伙子也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不能同意你们辞职撂挑子。好在志愿航空队对外属于商业机构，陈纳德也不再是宋美龄的私人航空顾问，他现在是宋子文雇佣下的美国农民。陈纳德向宋子文请援，宋老板立即想尽办法准备了足够药品，并且派出由美国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专驻航空队。这些生活上的基本保证解决以后，志愿航空队没有一个人因病退出。开始训练，陈纳德说，我即将讲授的第一课是如何驾驶飞机。航空队的这些老油条，除了从航校走出不久的 其余大多是美国空军飞行员中的佼佼者。年纪最大的一个，飞行时间几乎和陈纳德一样长。陈纳德知道队员们的实际水平，他说，我知道你们很棒，但是大家想到过没有，给我们的飞机只是二流的，一流飞行员驾驶二流飞机，要想战胜一流飞行员驾驶的一流飞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要教给你们的并不是简单的驾驶飞机，而是如何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让二流的飞机变成一流。有人心里开骂了，哼，这个老朽不堪的老军头真是糊涂了，一流就是一流，二流就是二流，看你怎么改变。来到机场，随着训练的开始，他们看到同在缅甸待命的英国皇家空军驾驶的正是传说中的一流飞机公牛式战斗机。陈纳德问队员们有什么感受，有的人悲观地说，地狱已经在向驾驶二流飞机的美国人招手了。陈纳德从容不迫，淡淡一笑，任何一种机型都有它自己的优缺点，关键就是如何用自己的优点去进攻别人的弱点。如果能够那样，你手中的二流飞机就将成为战无不胜的一流飞机。公牛的弱点是灵活性不够，战斧的优点则是速度很快，那你为什么不能扇着翅膀快速地围着这只肥牛转呢？这话有点辩证法的味道，老军头还玩哲学，但就是没人信。你就扯吧，怎么可能呢？如果不信，那就试试。正好英国飞行员依仗着飞机好沾沾自喜，在那儿臭显摆，于是双方决定公开比试一场。按照陈纳德这个老军头的指点，志愿队飞行员绕着公牛转起了圈，而后者也果真被转得晕头转向。对于空战来说，最怕的就是昏了头，这时候只需一炮便能够轻松搞定。把公牛比下去以后，让战斧在飞行员们的心目当中顿时身价大增。可是问题又来了，战斧未来的对手不是公牛，而是零式，这个要搞清楚。从零式出现的第一天起，陈纳德就像对付96式那样做了无数次的观察和记录。在当时，他大概算是对零式研究最深的非日籍空战专家了。零式的最大优点是异常灵活，能以很小的半径转弯，如果你被他逼入了转圈作战，那么你必死无疑。所以咱转得过公牛，却转不过零式，那么就不跟他转圈了吗？战斧的优点是速度快，火力强，因此我们将要采取的是要你命三板斧，全速接近，迅速开火，然后全速摆脱。记住，你瞄准零式的时间绝不能超过在零式面前停留的时间。在传统的空战理论当中，这种一打就跑的运动战术不光是旁门左道，它还会被视为是动摇军心的胆小鬼行为。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要这么做，事后会是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审的。陈纳德不管这一套，实用就是真理。当敌机被击落，你们就会知道，有的所谓固定不变的公理或者规则纯属狗屁。这就是老军头的空中游击战。这些被人称为空中牛仔的飞行员们开始服气了，跟着这个老家伙干还真是有点意思。吃尽了日机轰炸苦头的重庆成都人对在缅甸集训的志愿航空队寄予了无限期望，可是从那里传来的消息几乎并不美妙。有人说志愿航空队的纪律十分糟糕，哪里是什么训练有素的航空队呀，分明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暴民。 而传出这一消息的并非别人，正是前去缅甸视察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当他们走进飞行基地时，没有看到立正姿势摆得有模有样的欢迎队伍，却看到地上到处错落的空啤酒瓶。他们对这些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视察军官不理不睬，嘴里还轻声唱着歌。我知道我要碰着我的厄运，在天空的某处，我对于我挑战的人并不恨，对于我保护的人也并不爱。这是叶托为一群替英国而作战的飞行员们写的诗，此刻唱这个也许最能表达他们的心态。只要不在训练时段，这些美国牛仔完全没有纪律可言，打打闹闹的恶作剧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甚至有一位飞行员被大家选为东爪国王，在庆祝加冕时脑袋上还挨了啤酒瓶，不得不让医生给缝几针。当年的志愿援华航空队队员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活泼浪漫，有正义感，自我表现欲强，在战场上他们奋勇杀敌，闲暇时他们喝酒打球，仿佛没有发生战争一样。其中打棒球就是他们最为喜欢的一项运动。一些老飞虎队队员回忆说，陈纳德也非常喜欢打棒球，队员违纪时，陈纳德通常会拿起一根棒球棒，在地上随意画上一个圈，关禁闭2小时，违纪队员只好乖乖地站到圈内，站2个小时以后才能够从圈内走出来。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都是正规军人，平时接受的不外乎纪律严明这一套，于是回去以后，他们就向上级写了一份报告，说志愿航空队就算是参战也坚持不了2个星期。可是陈纳德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艰苦的条件下，他所制定的战术对飞行员个人的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都要求极高，只有让小伙子们在生活中做到放松、随意和开心，到时他们才不会紧张，也才能够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冒险潜能和机灵劲儿。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快乐空战，轻轻松松打鬼子。陈纳德历来我行我素，从来不在乎一般俗人能不能理解，面对外界的非议，战绩才是反击的最好武器。 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陈纳德将美国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前陆军驾驶员组成，队长是罗伯特·桑德尔及亚当和夏娃队。这个队飞机均画有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的图案。第二中队的外号叫熊猫队，由杰克·纽科克指挥。该队飞机都没有画熊猫，而画有飞行员的漫画像。第三中队由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驾驶员组成，命名为地狱里的天使，由阿维特·奥尔森担任中队指挥官。该队飞机都画有姿态各异的裸体天使图案。可是空中牛仔们对这些 logo 还是不满意，有人发现欧洲有人在飞机的头部画上一个大鲨鱼嘴挺好玩，而且岛国日本人出海最怕遇见的就是凶猛的鲨鱼。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了胜利，由于中国内地居民从来没有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这篇文章以后， 将其翻译为 Flying Tiger 这个名字，然后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后来中华民国代表团向好莱坞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的艺术家们请求设计一个队标，华特迪士尼亲自动手，根据 Flying Tiger 这个名字设计出了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微型的图案。到后来上面就渐渐不画鲨鱼头了，部分战机便有飞虎标志的涂装。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指出，早在志愿队成立以前，宋子文就已经在征求 AVG 的标志了。本来迪士尼方面是要选择以龙作为主体的，不过后来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方面认为龙象征帝王专制，因而才决定采用了老虎。不过所有的老虎图案一直到1942年2月以后才开始被漆到 AVG 所使用的战斧机身上。据美国纪录片《空中格斗系列飞虎队之战》采访飞虎队老兵戴维希尔、约翰、艾利森等人的回忆时说，1941年12月20日十架日本萨里轰炸机向昆明方向飞去，日军的飞行员早就习惯了这种在中国的领空中肆虐的感觉，他们觉得中国已经没有空军了，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来了。距离昆明越来越近，他们突然发现了四架 P-40 战斗机正在向他们靠近，并且迅速展开了攻击，这可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他们决定放弃轰炸计划返回基地，可是更多的 P-40 战斗机一下子出现，最终四架日本飞机在空中被消灭了，另外六架也被击中，摇摇晃晃地逃回了基地。12月24日又击毁日机11架，25日再次击落24架日机。据中方的资料显示，这是飞虎队的初次实战，队员们有些紧张。弗里茨·沃尔夫击落两架日机以后，以为机关枪卡壳了，大骂军火制造商，着陆后才发现是子弹打光了。其余的飞行员也忘了训练内容，一发现日机就不停地扫射。日入侵飞机十架，被击落六架，三架负伤，志愿队无一架飞机损失。飞虎队首战告捷，给饱经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为美志愿队举行了庆功会。第二天，日军轰炸机改攻缅甸仰光，陈纳德又率队击落了七架日机。 P-40 系列战斗机是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柯蒂斯飞机公司制造的，陈纳德获得的这100架原本是要给英国皇家空军使用的。日本空军当时部署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战斗机主要是 K-27 奈特系列战斗机，这两种型号的战斗机各有所长。 P-40 系列速度可达每小时600多公里，并且配有两架500毫米口径的机手机关枪，四架配置在机翼的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发动机和驾驶舱周围配有厚厚的防护装置，用来保护飞行员。 T-27 奈特系列1936年开始服役，配有靠空气冷却的雷达发动机和固定的着陆装备，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490多公里，配有一架 12.7 毫米和一架 7.7 毫米的机手机关枪。很明显 P-40 的火力和装备更先进，可是它比较笨重，不能和灵巧的日本奈特飞机一同转身，因此陈纳德决定采用的基本袭击方式就是在高空急速俯冲下来，打乱日机的编队，然后重新回到高空再次俯冲下来。他告诉飞行员们 不要和日本飞机进行混战，那肯定是自取灭亡。事实也证明，这种战术是非常有效的。 T27 固然非常灵活，可是为了减轻机身的重量，几乎没有安装任何装甲，根本顶不住 P40 的强大火力。更为重要的是， P40 的机身非常坚固，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 T27 也很难对它造成致命的打击。在六个月的战斗中，飞虎队击毁了近130架日本飞机，其中大部分是 K27 型战机，战损比例为1:12，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1942年5月，日军进占缅甸，继而进犯云南。为了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陈纳德指挥志愿队连续出击，袭击宝山、腾冲、龙陵一带的日军运输队，企图抢渡怒江的一队日军，在志愿队的轰炸下几乎全军覆没。六月，陈纳德率司令部及两个中队前往桂林。12日，志愿队在桂林上空一举击落日机8架，自己仅受伤1架。桂林人民为之欢欣鼓舞，集资20,000元慰劳美飞行员。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与日本开战，以民间志愿队抗击日本人的方式已经没有必要存在，此时要国进民退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志愿队中90名飞行员中，有26名愿意留下，另有5名飞行员在陈纳德的劝说下被挽留。190名地面人员中，有57名留下，他们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使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1942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美国志愿队奉命在这一天的午夜12时解散。就在这一天，美国志愿队仍在空战。整整一天，陈纳德都在发布命令和拟定公文。工作结束后，陈纳德参加了美国志愿队工作结束仪式，告别宴，并且通知了凡是能够参加晚宴志愿队的队员必须前往。各界政要和军方代表都来参加了晚宴。重庆市民就像过节一样为志愿队祝福，晚宴由黄仁霖主持。晚宴开始时，乐队奏起了小小的玻璃横阵，一些志愿队队员也跟着乐曲低声唱着。晚会主持 宣读着美国志愿队战绩。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七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日军得知飞虎队解散的消息，于是将原在南洋的第3飞行师调往中国，企图一举歼灭刚刚组建的美国空军。7月，日空军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对华中的美空军基地发起了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陈纳德仍然采取志愿队的空中游击战术，以奇袭和机动的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到7月底，共击毁日军战斗机2架，轰炸机12架，自己损失战斗机5架，轰炸机1架。飞虎队从成立到解散共11个月，除了训练以外，参加战斗仅7个月，却创造了世界空战的奇迹。其存在的时间真是有限，可是陈纳德和飞虎队的威名远播，虎威犹在，以至于后来几年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联队都被统称为飞虎队。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兵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在美国，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各个战场上的消息都不怎么妙，战争正处于黑暗的时刻。这时突然冒出陈纳德带领一小批兵游子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国人的轰动和兴奋。陈纳德顷刻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美称，就像后来的美剧《加里森敢死队》那样，风靡了很长一段时间。1942年7月29日，湖南衡阳上空，6架日军 K-27 萨特轰炸机正在接近，每架战斗机都装载了900多公斤的炸弹。不过，这只是先遣小分队而已，紧随而来的是由27架日本战斗机组成的飞机编队。当飞虎队的王牌飞行员戴维希尔率领10架 P-40 战斗机迎战时，却发现他们的对手不再是 K-27 战斗机，换成了配备有1150马力的发动机、2架 12.7 毫米的机关枪，而速度更快的 K-43 战斗机。约翰·艾利森是第一次与日军作战，他击落了一架日机，就在他又击中一架日机的同时，他也被另一架日机击伤，跳伞降落在湘江里。他看见一个小木筏向他划过来，大声喊道，我是美国人。于是他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营救。当时的东方大陆对于这些美国飞行员们来说是神秘的和充满吸引力的，而中国居民对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洋人也感到新奇，语言不通就用手势，中国居民见了他们就竖起大拇指说顶好。这些美国小伙子很喜欢这个手势，并且很快学会了说顶好。飞虎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时，援华助战条幅也是随身携带的，在与日军作战时遇到驾机被击伤或者击落，飞虎队飞行员们跳伞落地后经常会被当地的群众们救起，同时帮助受伤的飞行员们疗伤，然后想办法组织人员将飞行员送回飞虎队的基地。绿眼金发的乔治是老军头陈纳德手下一名很得意的虎将。一次空战返航途中，由于机械故障， 他的嫁鸡迫降在水田中，劳作的山民们看见这么大一只鸟从天而降，都围了上去。其中一个在县城读过书的学生说，一定是飞艇，可以做人，还能打仗，我们中国有，小日本也有。乔治从飞机里爬出来，人们一看，不是中国人，是个大鼻子老外，一拥而上把他给抓住。乔治伊里哇拉的连说带比划，也没有人听得懂。他猛地想起自己背后，赶紧转身给人们看。那个学生读到，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律爱护。山民们刚松开手，又急忙地扒乔治的军服。一个山民把自己衣服给乔治穿上，并且把乔治的衣服卷起来藏进山洞里。乔治这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一连三天，乔治就藏在山洞里。那个学生每天天不亮和天黑后给他送两次饭，有肉有鸡，还有说不出什么味道的酒。到了第四天，换了一个妇女，过两天又换成一个老汉。一直躲了八天，在午夜时分来了一位中年汉子，带了一个翻译，把乔治接出去了。乔治表示要感谢这些中国朋友，翻译便对他说，那个学生已经死了，是汉奸告密，日本人把他给杀了。为了保护你，村子里死了五个人，可是他们仍然不肯交出你。乔治拥抱着这位中年汉子说，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中日空战机正在播出。 戴维希尔回忆说，这一仗歼灭敌机15架，保护了基地。1942年8月12日P-40 为 B-24 重型轰炸机护航，轰炸了日本在海防的主要船舶中心，摧毁了日军的船只和机场。同年10月 P-40 编队摧毁了日军在缅甸的供应站和护卫舰。11月27日又袭击了在珠江地区的日军和港口。约翰·艾利森记得1943年5月31日他和中国飞行员一起七个人护送 B-24 机群袭击宜昌敌军，遇到日军20架 K-43 战斗机冲向 B-24 机群，他们马上抢占高度俯冲攻击。约翰·艾利森击落一架敌机，击中一架，他的飞机又一次被击伤，这一次又是1比5，中方被击落一架，日军被击落五架。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第14航空队分为中美混合战斗机大队和中美混合轰炸机大队。在抗战期间，许多台山籍华侨参加了美国人陈纳德所组建的飞虎队，他们有的是飞虎队的飞行员，有的是飞虎队的地勤人员。当年陈纳德率领的2000多名飞虎队队员当中，有90%左右是美籍华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台山、恩平、开平等地赴美华人的后裔。特别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4空勤大队，基本上都是祖籍广东的地勤人员。美国国会也于1942年初通过了征兵法案，当时在美华裔青年被征入伍的有20000多人，在欧洲、太平洋、亚洲战场上为国效命，其中有1300多名华裔军人被编入以华人为主的第14服务大队，被派遣到中国战场支持美国第14航空队作战。陈纳德上任以后，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并且伺机攻击日本本土。他在作战计划和指挥权等问题上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发生冲突，蒋介石对史迪威也多有不满，因此陈纳德得到了蒋的支持。为了使陈纳德脱离史迪威的指挥，蒋介石于7月12日致电罗斯福，要求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罗斯福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同意让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参谋长，而不是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指挥权限的扩大，使陈纳德开始发动计划中的攻势作战。从7月下旬起，美日双方为了争夺制空权，在华中展开了激烈的空战。陈纳德指挥美空军，依靠精密的情报通信网，仅在7月下旬的8天空战中，美军就击落日机62架，自己仅损失3架。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后，即对长江和北部湾的日舰进行轰炸，并且接连袭击了汉口、香港和广州的机场以及码头，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3年11月25日，陈纳德指挥美空军机队远征日军在台湾的机场，击落日战斗机15架，并把机场上的42架日机全部摧毁。要命的驼峰航线，这是一条在3年0.4个月期间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飞行员3000人，有着世界航空史上最惨烈的死亡战线的航线。这是一条在半世纪前见证了军人的荣誉、国家的鲜血以及中美人民的友谊的航线。这是陈纳德将军为了向战时物资匮乏的中国运输战略物资冒险开辟的驼峰航线。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以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航线全长8000多公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沿线山地海拔均在4500到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须的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犹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而得名。飞机飞行时常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日军飞机的空中拦截也给运输队造成了巨大威胁。飞行过程中，由于气流的影响，飞机设备机械仪表时常出现故障，会偏离飞行航线。因为恶劣的飞行环境，飞机坠机事件经常发生，伴随坠机事件，机毁人亡的情况逐步上升。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一些无法预知的状况，在飞机上伴随飞机驾驶员左右的，除了开副驾驶等人外，估计还有的就是死神了。飞行也许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最强烈的梦想，但是穿越驼峰航线差不多就是将梦想构筑在死亡上，因为每一次航行也许都是这些飞行员们的最后一次飞行，每损失一架飞机就必须重新补充一架飞机，每架飞机都有相对应的编号，事故频发的时候每天都会看到新编号的飞机。驼峰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着坠毁和撞山的危险，飞机失事率高得惊人。有飞行员回忆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沿着占有坠机碎片的反光而飞行。他们给这条撒着占有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一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旅谷。因此，驼峰航线又称为死亡航线。这种运输方式的代价是巨大的，运输一次资源和运输过程途中所消耗的资源形成了严重的比例反差，而且一旦出现飞机事故，则损失更是加剧。为了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开辟地面运输通道，航空队还担任运输作战人员的任务，将中国的作战部队经过运输送至当时的印度进行军事训练，再联合当时国内作战部队同时出击反攻日军，恢复失地，打通滇缅公路。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三年多共向中国战场输送了70多万吨的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以及诸多失踪机组人员。如果加上中国航空公司所损失的飞机和飞行员，这个数字将会更加巨大。虽然牺牲巨大，但是航线的开通意义重大，是继滇缅公路暂时性的断绝之后的又一重要运输线，成为当时维持抗战的空中生命线，是飞行运输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虽然陈纳德与蒋介石的关系良好，但是却与当时他的直属上司史迪威不和，而当时的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德对陈纳德也不太信任。1944年秋，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激化，10月18日罗斯福决定调回史迪威将军，改派威德麦来华接替他任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离华后，马歇尔等人就开始考虑改组在亚洲的航空队，拟将所有驻缅甸和印度的空军调往中国，由驻华的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第10航空队和第14航空队。陈纳德坚决反对这一改组计划，然而他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1945年7月6日，陈纳德提出辞呈，魏德迈等立即批准，并且任命了斯通将军接替陈纳德指挥第14航空队。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本诗是唐诗中众多悲叹秋天萧索、感慨命运不公诗作中的一首杰出作品。诗中写道：天高风急的深秋，能听到山间猿猴的哀鸣，清澈江水白沙岸边，能看到沙鸥在盘旋嬉戏，无穷无尽的树叶纷纷飘落下来，映衬着长江水滚滚奔流不息。悲叹秋色，感慨漂泊在外，暮年多病的我独自登上高台，生活艰难困苦，恼恨鬓角日渐斑白，困顿潦倒多病，让我不得不戒除多年的酒瘾。公元767年，杜甫在四川的夔州写下了这首七言律诗。此时的诗人正处于一生之中一个极端困苦的阶段中，在此之前，他原来的靠山西川节度使严武因病去世，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诗人不得不放弃了已经经营了5-6年的成都草堂，买船南下，希望去江南谋一个差事，却因为身体原因耽搁了几个月才得以成行。当他抵达四川夔州之后，受到当地地方官的关照，得以在夔州暂住了3年之久。尽管如此，诗人在夔州的生活依然困苦。某日，他登上了夔州城外的高台，眺望长江，一时间百感交集，便写下了这首作品。夔州位于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从汉代起直到20世纪初期，这里一直都是巴渝东北部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至今，这里仍然保存有一座夔州古城。除了古城之外，说起这一带值得一提的名胜景观，就要数著名的瞿塘峡了。瞿塘峡与巫峡和西陵峡一起被并称为长江三峡。尽管在三峡中，瞿塘峡的长度最短，只有大约8公里长，但是这里是三峡中景色最诱人的地方。瞿塘峡两岸山势陡峭，如刀砍一般，江水在悬崖峭壁之间奔流而过，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区区几十米宽，猛然收紧的河道更加速了江水的奔腾。游人乘船经过此地，脚下是奔腾的江水，两岸是险峻的山峰，长江的磅礴气势与两岸壁立千仞的山峰结合，形成了一幅雄奇壮观的景象。由于瞿塘峡恰好位于夔州古城的东侧，因而也有夔门的说法。而在杜甫的多首诗歌作品中，都曾留下了对夔门雄浑景色的描写。尽管夔门景色宜人，但是杜甫在夔州生活的3年仍然是愁苦居多，欢乐时刻甚少，这一点在他这首诗作中也体现得非常直观。尽管如此，作为杜甫晚年的一首作品，诗人也展现出了对仗手法的高超与精妙，证明了那个时期的杜甫对诗歌的语言声律的把握运用已经到达了一种圆通的境地。最后，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对仗工整优雅而情绪却无比悲凉的作品吧。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公元735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23年，24岁的杜甫赶赴洛阳参加科考，结果落地而归。为了平复失意的心情，诗人巡游了今天的山东、河南和河北等地。当他走到今天山东省泰安地区时，登上了泰山。受泰山磅礴巍峨的气势与神奇秀丽的景色所感染，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和杜甫晚年透露着愁苦与哀怨感情的诗篇不同，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尽管诗人恰逢科举失意，但全诗不仅没有流露出哀叹之情，反而处处流露着意气风发和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魄。诗中写道，名闻天下的泰山究竟有多么雄伟呢？即便走出齐鲁大地，仍能望见它青葱的山峰。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创造出了一座山南北两侧分割清晨与黄昏的景象。层层白云抵挡胸中的烦恼，翩翩归鸟飞入眺望美景的眼眶。一定要登上泰山的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泰山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是无论用怎样的言语去称赞都不过分的。后人认为，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灿烂的东方文化的一个缩影。号称中国五岳之首的泰山，位于山东省的中部，隶属于泰安市，整座山体绵延于泰安、济南和淄博三座城市之间，总面积大约为24200公顷。主峰玉皇顶海拔在1545米左右。关于泰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在著名的《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过泰山的名称。自秦始皇以后，直到清代的乾隆皇帝，2000年间有史籍可考的历代君王在泰山进行的封禅祭祀活动就有27次。 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使泰山的神圣地位也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的泰山显然也称得起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了。如今这里包括了六大风景区，最佳的游览时间一般是每年的五月到十一月。泰山著名的四大景观分别是泰山日出、云海玉盘、晚霞夕照和黄河金带。仅从这些名称上，人们就尽可以去想象出泰山那重叠厚重的山体，周身环绕着的飘忽变化的云烟，以及山上山下苍松巨石的烘托。无怪乎历朝历代，从天子到文人墨客，甚至于寻常百姓，都对泰山的景致充满了向往。而杜甫这首诗最后两句中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的绝顶，指的便是泰山的主峰之巅——玉皇顶。它因为峰顶有玉皇庙而得名。古代的很多帝王都曾在这里祭天。玉皇庙是泰山地势最高的建筑物，它由山门、玉皇殿、迎旭亭、望和亭和东西禅房组成，主殿供奉玉皇大帝的铜像。庙院中央有一块极顶石，极顶石上有通石碑。玉皇顶气势雄伟，拔地而起，有天下第一山峰之美誉。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杜甫的诗中，去感受一下泰山那雄浑的气魄吧。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头仰望，不知方向，就低头前往心灵归宿的地方。看一本书，做一场梦，一次别离或是重逢，都是人生赐给你的恩宠。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平凡的相信着童话，平凡的我们渺小却伟大。一路上困惑和挣扎，为你大口说出真心的话，把笑容当作个笑话，时间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 北京时间十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说到，为了将汪鄂同其他无脑的海盗们分开，海哥提出要带碧荷姐下蓝洞，可碧荷姐一直犹豫不决。救人心切的王法告诉碧荷姐，他去过郑和的沉船，并邀请他一起下海去看沉船。抵达沉船后，王法想尽办法摆脱控制着他的初六和阿牛，可没想到的是，王法受伤散开的血腥味居然引来了鲨鱼。王法惊恐地给阿牛做了个危险的手势，可惜阿牛根本没有理会，而是再次向他举起了尖刀。王法只得转身快速游走，他熄灭了头灯和手电，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逃命。王法这辈子都没游这么快过，直到确定后面没有追兵他才停下来。阿牛和鲨鱼都不见了。在遇到鲨鱼时，你不需要游得比他快，只要游过你的队友就行了。这真是个残酷的真理，人兽搏斗的结果无法知晓，王法也只能是祝阿牛好运了。刚才的慌乱耗气太快，现在只剩下50帕气了。在准备上升前，王法又听到了一声巨响，那是一个熟悉的海底野兽的吼叫声。上次就是这个声音吸引他游向了大蓝海，这才遭到了沉降流的袭击。原来上次不是幻觉。 王法侧耳倾听，那个声音却再也没有响起。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这里有比沉船宝藏更珍贵的秘密。可惜当务之急是要去解救人质，王法不再犹豫，向头顶的海面游去。王法回到海面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没时间想碧荷姐他们发现他已逃走会怎样气急败坏。王法发动了快艇，却往来时的反方向开走。他把快艇泊在了离海滩还有一个大拐弯的隐蔽处，把钥匙远远地抛向了大海，然后自己跳入水里游回海滩。就让弯鳄在水里好好待着吧，失去了快艇的他们游回海滩最快也要一个小时，也就是说王法争取到了一小时的黄金时间。不过眼下他还有个难题，海滩上还有汪鳄团伙的两个马仔在把守，他们手中持有武器，如何不惊动他们绕回到后山。此时天色微明，正是车马劳顿的海盗们最困乏的时候。马仔们虽然坐在海滩值守，却都抱着枪在打瞌睡，正是拔掉这两颗钉子的最佳时机。王法在一侧沙滩上岸，经由丛林绕到海盗们身后，用两块大石头无声无息地击倒了沉睡的马仔。他注意了下手的力度，不至于致命。现在碧荷姐遗留在快艇上的四把手枪和马仔的两杆重武器都已经成为他的猎物。不过王法拿他们没辙，他压根儿不会用枪，也不想用它伤人，眼下收缴了敌人的武器是最好的结局。王法把所有武器都埋在了沙滩上，将敲晕的两个家伙拖到丛林隐蔽处捆了起来，当然没有忘记给他们的嘴巴贴上弯鳄最爱的蜂香胶。哼，就让他们在这里好好喂蚊子吧。忙完这些已经过去了36分钟，天色已经大亮了。回头看看泊在码头的魔兽世界号，王法咬咬牙奔了过去，必须断了弯鳄逃出逐浪岛的后路。发动了魔兽世界号的引擎后，王法跳进海水游回岸边，站在沙滩上看着魔兽世界号东倒西歪地驶向茫茫大海。王法心里明白，这一下他跟弯鳄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下次跟碧荷姐见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会再有任何虚伪的客气。时间已经过去了54分钟，没有时间再容他考虑周全，王法拔腿向后山奔去。现在的形势是制高点被我方的海哥占据，他居高临下镇守本岛最大的秘密，也把守着弯鳄团伙最想抵达的关口。山腰位置则是人质营地，受伤的笨叔和被捆绑的小鱼马鹏被持枪的坚强莉莉看守，而唯一能与海哥通讯的可视电话还在水下的敌方首领弯鳄手中。上山的绳索还在，湖水清幽，山间鸟鸣，美丽的一天已经开启，世界平静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王法试了试绳索，却犹豫着没动。如果他没算错的话，碧荷姐很快就会追到这里来，前有伏击后有追兵，把自己暴露在悬崖上等于送死。不知道营地的局势有没有变化，战友们你们还好吗？就在这时，山腰处响起了一声枪响。老天爷，王法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王法不知道这一晚对马鹏来说是水深火热，和小鱼如此身贴身捆绑在一起，马鹏却像在地狱里煎熬。本来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但面对王法的吻，小鱼那个从反抗到顺从的姿势已经说明了一切。本来小鱼就没有承诺过什么，他选择能力更强的王法也在情理之中，可马鹏就是觉得透骨的心寒和无端的愤怒，怎么可以在他牺牲自己当诱饵被俘的时候谈恋爱？原来在他们眼里，自己这个朋友根本是个不值一提的炮灰。碧荷姐说的对， 小鱼那时候可没工夫理会垂头丧气的马鹏，他高度紧张地在跟嘴里的刀片搏斗，不伤着自己咬住刀片划开封口胶已经不容易做到，低头去划破困住他们的绳索就更难。夜色掩盖了小鱼的小动作，但坚强和丽丽一直精神抖擞地在规划他们发财后要如何花钱，坚强不时还会过来查看一下人质们。虽然坚强主要的注意力是在看笨叔有没有死掉，但几次都把小鱼吓得够呛。终于小鱼身上的绳索从肩膀处断掉了，小鱼吐出了刀片，活动着已经酸掉的腮帮子，坚强和丽丽就在离他三步之遥处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可小鱼不敢挣脱身上还成捆绑状的绳索，毕竟他没有枪。这时他突然感受到了马鹏滚烫的体温，他差点忘了还有帮手。小鱼捅了捅马鹏，但是他那边没有反应。小鱼有些奇怪，悄悄伸手过去抓马鹏的手，马鹏竟然推开了他。小鱼恼了，用力一把抓住马鹏的手，把他按在绳子上。马鹏竟然像一具僵尸一样一动不动。小鱼提着马鹏的手指带着他拉了拉绳子，这时马鹏才反应过来，束缚他们的绳子已经松了。马鹏有些奇怪，小鱼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小鱼再次把他的手掌摊平，写了一个字，打。小鱼已经想好了，二对二，敌人有枪，但他们胜在猝不及防，未必会输。马鹏在电竞世界里打过无数敌人，令对手闻风丧胆，但那只是在虚拟世界里。赤手空拳跟有枪的海盗打，他没想过要做这个尝试，何况此时正对小鱼心有抵触，他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听一个完全不爱他的小女子调遣？他想要自由，不就是为了跟王法好去吗？马鹏偏不配合。马鹏闭上了眼睛，将手掌握拳收好，对小鱼来了个置之不理。小鱼摸了一阵，再也没摸到马鹏的手，急得用手肘捅马鹏。他竟然把身子欠了欠，离开他保持十厘米的距离。小鱼实在没弄懂马鹏是什么意思，可眼见着束缚两人的绳子越来越松了，马鹏再动一下绳子就会散架。坚强此时再次过来查看笨叔的状况，手电筒往伤口一照便惊呼起来，快来看，黑鬼的伤口又裂了，他不会挂了吧？丽丽也凑了上去，哎呦，让他流点血吧，反正啊人穷命贱，死了怪不得我。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那两个家伙都背对着自己，机会就是现在。小鱼无声无息地挣脱绳索朝丽丽扑过去，从背后一把勒住了她的脖子，把刀片顶在了她的颈动脉。丽丽吓了一大跳，手枪咣地掉在了地上。坚强跳了起来，立刻用手枪对准了小鱼。 哎呦呦呦，你还会金蝉脱壳啊，老老实实蹲地上，不然我开枪了。 小鱼咬着牙，哼，你看清楚，我手上有刀片，你要是开枪他也别想活。坚强定睛一看，果然看到丽丽脖子上小刀片反射的一道寒光。没有过制敌经验的小鱼显得很紧张，他把丽丽给勒得喘不过气来。丽丽一边咳嗽一边告饶， 松一点， 别开枪，郑坚强，要是伤了我你别吓我。 坚强软了下来， 有话好说，别伤着我老婆。 这样吧，我放了你们，你也放了我老婆，行吗？ 小鱼挑挑眉，哼，我不信，除非 你先放下枪。 坚强摇摇头， 不，你先放了他。 这时小鱼看到马鹏悄悄地捡起了地上那把枪，他的位置在对垒双方的中间。小鱼心里一喜， 马鹏快过来帮我。 坚强慌得一会儿把枪口对准马鹏，一会儿对准小鱼，但始终没敢开枪。失去莉莉和碧荷姐的指挥，他有点乱了手脚。马鹏站起来走到小鱼面前，把枪口顶到了莉莉的腰上。他眼皮也不抬地冲着坚强说， 这下你可以放下枪了吗？ 坚强赶紧把枪扔在了脚下，在马鹏的枪口监视下，小鱼用刚才捆他们的绳子把坚强、莉莉捆成了粽子，这时才腾出功夫帮笨叔松绑，把他扶到一块大石前坐好。笨叔越来越虚弱了，额头有些发烫，眼睛都睁不开了。小鱼担心地说， 马鹏，我们必须马上把笨叔送上去，让我爸送他去动手术。 马鹏没有回答，只是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手里的两把手枪。这还是他第一次摸到真枪，不过这和他玩过的仿真枪没有两样。刚才两个笨贼已经拉上了保险栓，只要他扣动扳机就能主宰生死。见马鹏没回应，小鱼困惑地看着他， 哎呀，别玩了，你不是不会用枪吧？ 旁观的莉莉扭头向坚强怒吼， 你是猪头。 坚强讪笑，哼，我哪知道他不会用枪啊，还不是因为关心你。 马鹏嘴边露出一丝冷笑，冲着他们身旁的山地崩了一枪，后坐力震得他后退了半步，枪声划破了这个宁静的早晨，也吓了山上山下几波人一跳。小鱼有点生气了， 马鹏，现在不是你玩游戏的时候，赶快帮我一起把笨叔背到山顶去。 马鹏慢慢地举起枪口对准了小鱼，这下小鱼和旁观的坚强莉莉一样蒙圈了。 马鹏，我是小鱼，你是不是吓傻了？你在干什么？ 马鹏看着小鱼，眼神有些悲愤。 在你眼里，我还是一个只会玩游戏的废物是吗？啊， 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会放在心上。你只看到一个玩法是吧？ 小鱼怒了， 你脑子进水了吗？啊，现在笨叔危在旦夕，你来跟我算这个账？ 莉莉瞅准机会，赶紧插嘴。女人最了解女人，从第一眼我就知道她跟王法有一腿，说不定啊早背着你好上了。 你闭嘴，你闭嘴！ 马鹏和小鱼同时吼道。莉莉撇着嘴翻了个白眼，但再也不敢搭话。 马鹏，从认识你到现在，我对你好不好？ 小鱼有些激动。马鹏沉默了，表面看来小鱼对他的好甚至超过对王法，这也是他无法接受小鱼爱王法的原因。 你被俘这事儿，全怪我爸没错，可如果不是为了救你，我们会上玩乐的当吗？我至于跟你一起当人质吗？ 马鹏的枪口渐渐地在往下掉，突然间他想到了什么，又重新举了起来。 说到底，你和王法还是跟你爸一条心的，你们只想保住宝藏。 小鱼狠狠地啐了一口， 什么狗屁宝藏也不如命重要。可是如果我们之间只能活一个，我会选择让你活，因为我把你当亲弟看。 弟，哪怕是亲的，也不是马鹏想要的结果。可对着一个二选一也要让他活的人，马鹏握枪的手颤抖了起来。半晌，他无力地垂下了手臂，沮丧地扔掉了手里的两把枪。他对小鱼真的没办法恨起来。就在这时，头顶响起了飞机的巨响，海哥架来的直升机轰鸣着在他们头顶飞过。此时那架水上飞机已经收起了陆地起落架， 放出了浮筒起落架，看样子准备泊在海上。海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爸爸！ 小鱼扯着嗓子大喊，努力挥动手臂，可惜他的声音淹没在引擎轰鸣声里。这时天边刚有一丝光亮，高空事物模糊，估计海哥也看不到黑灯瞎火的营地。飞机头也不回地往大海飞去。和小鱼一样着急的还有王法，听到那声枪响后，他便顾不得自己安危，开始攀爬岩壁。飞机掠过时，他正挂在第一段岩壁中段，眼睁睁看着一个可以带他们马上回家的工具离开，他心里真是叫苦不迭。海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能让他弃下女儿不管呢？在王法到达山脚营地开始乱阵的时候，碧荷姐和自建筋疲力尽地从海里爬上了沙滩。他们从沉船出来时就再没看到王法、初六和阿牛。水下情况复杂，他们不敢逗留，升到水面发现快艇竟然也不知所踪，这才知道是王法捣的鬼。为了找阿牛和初六，两人又耽误了一阵，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决定丢弃沉重的潜水装备游回海滩。初六和阿牛生死未卜，王法和快艇失踪，跟着又发现海滩盯梢的马仔和魔兽世界号一起没了踪影。自建到底是个刚成年的孩子，连续的打击让一向冷静自制的他崩溃了。他上天入地地诅咒着王法，绝望地认为他们已经输了。已经有心理准备的碧荷姐倒是冷静了下来，王法倒了这么多鬼，应该还没时间跟海哥联系上。碧荷现在觉得人质营地能守住的希望也不大，他制止了自建的失控，拿出了贴身防水袋里的可视电话。这个电话唯一能连接上的是海哥。碧荷姐庆幸她还有最后的机会扳本。整理了下仪容，碧荷姐按下电话，换上一个春风满面的表情。嗨，海哥。下集当中，碧荷姐料定在山顶的海哥对下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于是用可视电话联系海哥，并表示同意和海哥一起去蓝洞，条件是带上自己的儿子，而且要海哥开直升机下来接他。王法终于成功与小鱼、马鹏会合了，正打算攀岩去山顶，有人却把枪口对准了他们。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花开放在春天，一见阳光